多人， 嗯， 但是不过要来的话好像要进行预约吧。 没错没错，那这个一般山都不需要预约， 嗯， 但是这个何谭林呢是我先介绍一下，从十月初到十一月初，它有这个红叶的庆典 啊。 那其实这里无论是平日还是周末还是庆典期间都是需要事先预约的， 嗯， 因为它会限制这个入场的人数，就是1800名一天。 这很好啊， 这个特别好，就不用人挤人了。 是是啊 所以呢无论是人多的时候，就秋天人多的时候，还是人少的时候，它都会限制人数，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人非常多。 对， 那从九月初到十一月初是人非常人气非常高的时候，这里、 嗯， 所以大家可以参照这个何谭林的网页， 嗯， 进行在网上进行预约， 嗯， 然后呢，到何谭林之后呢，门口就是进入场的这个门口有这个自动的 取票机， 取票机，对， 哦， 自动取票机在那里取票， 嗯， 然后一般这个费用是成人10000韩币左右，大概人民币是50多块钱左右哈， 嗯， 那小朋友是6000韩币，大概20-30块钱左右，那他的这个入场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为止。 嗯，刚一提到九月到十一月初的话呢，这应该是旺季。 对，旺季的时候。 所以如果您打算来这儿的话，您应该是要提前进行预约的。 嗯， 因为限定1800名入场观众的话， 嗯， 游客的话， 嗯， 那如果你下手晚的话，你可能就要往后排一排。 对，特别是秋天这个。 对， 嗯， 尤其您如果从中国来的话，更要提前预约，因为您的行程是固定的。 对， 对吧？ 嗯， 可能您出国，您回国的那天有日程， 嗯， 那您就去不了了， 没错， 非常遗憾了哈。 嗯， 而且这个门票也不是特别贵， 嗯， 挺不错的。 对， 虽然是要预约，有一点点麻烦的感觉， 嗯， 但是我觉得这里的景色呢，的确是值得您去预约一下的， 没错，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嗯， 这个这里的这个枫叶的景色啊，刚刚丽华也说了。好像是真的可以和雪域山呢，啊，这个吉利山呢，啊，这样的都相媲美吧。 嗯嗯，那这个何谭林它的人气有多高呢？哈， 嗯， 在去年的，就是单纯去年的秋季，约有38万名游客 哇 哦访问到这里，就秋季这一个季节哈， 嗯。 那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红叶，大概有400多种的这个红叶枫叶在内哈。然后大家来到这里呢，可以欣赏到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红叶啊， 嗯， 等等一些景色，非常非常优美，哦。对，希望推荐大家过来一下。 对，嗯，这个枫树啊，还是有不同的品种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好像《鬼怪》这个电视剧播了以后， 嗯， 可能枫叶对很多人来说就更浪漫了。 哦，没错没错。 剧情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桥段， 嗯， 嗯，刚刚提到的是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何谭林的话呢，您是需要预约的， 嗯， 那您都预约好了，听说他这个真正的入场的时候呢，也有不同的路径， 对，有不同的路径。那首先，这个何谭林是昆池岩度假村里面的，算是一个植物园吧， 啊， 所以说呢，我们到这昆池岩度假村的方式有好多种，就循环列车啊， 嗯嗯， 还有这个大巴啊，或者是通过缆车也可以过去。然后大家可以选择3个方式当中自己喜欢的。那当然了，也可以渐渐自己就是散步，边散步边走进去也可以。 嗯，是的，是的，嗯。 那如果这几个方式如果让朴主播去选的话，朴主播会选择哪种方式？缆车吗？飞下去？ 我这让我想起了人憋倒 了。啊，对对对， 可能了解我的听众或者是朋友都知道啊， 嗯， 这个体型在这儿了，哎，肯定是坐车。其实呢，秋天的话，我倒是会走进去的。 嗯 嗯，我觉得散散步应该是很不错的， 嗯， 啊。我估计啊，可能大多数的朋友都会选择散步走进去吧。 不见得。 你可能是那小部分的。 大巴，对。 啊，是吗？ 坐车，嗯，应该是。 我建议大家吧。 好吧。 下来走一走，毕竟整个夏天大家都热坏了，是不是， 嗯， 都没敢出来啊。 是。 您就在这里散散步进去也可以吧。 好的。 那 对，那这个散步呢，之所以朴主播推荐大家去散步走进去， 嗯， 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专门的散步路径。 嗯。 而且这个散步路径呢，这个坡度也不是很陡。 嗯。 是基本上是 平缓的。 对，很平缓，哦。所以呢，在走着时候旁边还有一些小溪啊， 嗯， 还有一些流水的声音，哎，就景色非常美。 对啊，你看，嗯，你如果坐大巴的话，你又是没有这个找好位置， 嗯， 你坐在过道的话，你就看不到了呀。 对呀，啊，对呀，啊， 这真的是一个亲近自然的第一步， 嗯， 对吧？啊， 嗯， 而且呢，如果您步行走进去的话呢，还有一个惊喜，就是这里有一棵这个百年枫树会欢迎我们。 没错，这个枫树是特别有名的。 嗯， 大家到这个入口

全智贤电视剧、 哦、是的， 有名了对吧、哦、在这里大家可以锁一个， 没错，我们朴主播也去锁一个吧、赶快 行吗？我估计会有多余的地方让我锁吗？早就被网友们锁光了， 开拓一个新的区域。 哦，那另外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何谭林啊，它是昆池岩度假村的一个算是后花园这样的一个地方。这度假村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住宿设施吧？ 没错，是非常非常规模非常大的。 嗯嗯， 这昆池岩度假村呢是京畿道这个度假村里面有京畿道最大的一个滑雪场。 哦，对对对。 嗯，然后我们的这个Learning Man 就是那个韩国的 跑男 也在这里拍摄、所以这边变得人气就更多了。 是是是， 而且这里距离首尔也不远，大概40多分钟的车程就到了。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酒店、还有 SPA 的一些设施，还有各种基础设施。特别好。 对，一般这个韩国大型的度假村啊，或者是这个豪宅酒店呢，这里的 SPA 啊、就是三温暖。 对， 您一定要这个去享受一下啊。为什么有的酒店呢他会规定客人只用一次，就说明他的这个服务是特别好的。 没错， 其实他是要收费的，但是您是住客的话，他会让你免费用一次。 对， 所以您可千万不要这个放弃自己的这个福利，不要觉得哎不是一个澡堂子嘛。 不是的，很好。 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汤， 就 是汤不是喝的啊，就是泡的那种汤。 对对 啊，会让你觉得全身心的放松，泡完了以后回酒店睡一觉， 对，太疗愈了， 对吧？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昆池岩地区啊。当然，这个秋天来呢，主要是让您来欣赏这个何谭林的风景的。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经济到广州的何谭林啊，就是昆池岩地区的何谭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有空的话，能够在秋天啊，这个枫叶正红的时候，来到这里去赏枫叶，去给自己疗愈一下。 没错， 那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您去更加逍遥的地方。东豆川的逍遥山，欢迎您锁定收听。好的，各位听众，您辛苦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널사랑했다우리가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좀마지막페이지를넘기면조용히마음을내리죠 hey, 괜찮지만은않아이별을마주한다는건오늘이었던우리의어제또는내일이없다는건아프긴해도더끌어서상처가더나니까 yeah, yeah, yeah. 널사랑했고사랑받았으니난이걸로됐어 yeah, yeah, yeah. 날사랑하면서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널사랑했다우리가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좀명이떠지고마지막페이지를넘기면조용히막을내리죠갈비뼈사이사이가지리지리다느껴사람이었다날사랑하면서가끔씩떠올릴기야그안에네가있다면그거면충분해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리워하지않으려해한편의영화따스했던봄으로너를기억할게우리가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좀명이꺼지고마지막페이지를넘기면조용히마